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曲子高压对牛弹，听者无知奏者难，一番挣扎悟出道是最难知音在人间。列位看官，这个古代的成语啊多如繁星，几乎每一个呢后边都有一段故事，其中跟音乐有关的那可不在少数。比如我们今天第一个要说的这个啊，话说古时候啊有一位大音乐家名叫龚明仪，他对音乐呢有很高的造诣，他弹琴的声音无人可比，他所造的音乐形象啊常使人如临其境。但是呢这个音乐家很重情绪啊，很重外界的刺激，当看到外界的奇景盎然幻世如画的时候，他的情绪呢骤然而生，哎，弹出情调却异乎凡响，惊艳动人。那么当他情绪不高兴反而弹的不成曲调了，那你看今天呢，杨柳依依拂人头面，小河潺潺流水，春风吹来花香阵阵，天气又是特别的好，这个龚明仪啊抱琴不是从罗锅小桥上走过来了吗？这个龚明仪啊往远处一看，一片青森碧绿如茵，唯有远的青山红红的落日反衬出了大地如画。那么又见一群黄牛闲散在绿草地里吃草，放牛娃吹着木笛自在的在牛背上玩耍，牛的头时高时低，所谓风吹草低见牛羊，龚明仪呢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乐神了，于是呢追上牛群，支上琴架，对着牛群便弹了起来。 哎，老牛老牛，等会儿等会儿，哎呀，你看看这两头牛长得多好啊，你看看，一个是长犄角了，一个是长犄角了，哎呀，我得给他们弹一弹琴呐。老牛啊，听我给你们弹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哎，你看，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放牛娃，放牛娃，放牛娃。 哎，先生， 你看见没有？ 你看吧，你放的这个牛多好啊，他们通人性啊。你看刚才伴随着我的当哒滴哒哒的音乐，他们在此起彼伏的点头。知道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这就他们听高兴了，是吧？你听着高不高兴啊？ 我这个，我觉得你有点跑调。不对，那个，这些笨牛是听不懂您的曲子的，师傅。 你要这么说， 先生，先生， 那这样吧。为了这些牛都能听懂 啊， 刚才我弹的这首曲子并不是我的代表之作。 那您弹个什么呢？ 我弹一个叫做青脚之操。 青脚之操， 哎， 跟脚有什么关系呢？脚 就是脚嘛， 就是足嘛。 不是 哦， 不是大脚丫子 哦，那是小脚丫子。 那怎么还缠足的事儿都有呢？ 哦， 不是缠足的事儿， 那是啥足的事儿呢？ 是，不是足的事儿？ 那是， 是脚。 那不就是足的事儿吗？ 哎呀，脚啊！ 脚不就是足吗？ 足，不是足，是脚。 哦，脚。 脚就是大犄角。 啊，早说呀，就是牛那个大犄角。 哎，对对对。 您清啥东西来着？ 清脚之操。 哎呀，您这 行行行，你就 听不懂，牛听不懂，是那个先生。 这你就错了，这个牛这种东西啊，它是有灵性的。所谓 它不是东西， 不是它是不是牛？它当然不是东西了。 对，那 牛是 东西， 不是我是什么东西？我不是东西，我为什么不是东西？我是不是东？你这放牛娃怎么那么讨厌啊？ 那个， 我跟你说，心诚则灵，这牛啊，它能听得懂，你知道吧？ 哦，先生，那我救不了您了，您自求多福吧。 哎，你听听就行，你听啊，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不对呀，哎，我说老牛们，不是我这个曲子难道弹的不好吗？还是因为我弹的声音太小了呀？不是你们怎么没听清啊？是怎么着啊？ 哎呀，这小子叮叮当当忒讨厌了，耽误咱吃草。你这自己还美不滋儿的，你觉得自己挺不错的，你说要弄死他吧。 哎呀，老哥呀，忍忍吧，得亏他弹的是琴呐，他要吹个喇叭那才恶心呢。 怎么 了？乌了吧，乌了吧，乌了吧，他烦透了。听听我这嗓，乌了吧， 哎呀， 弹的好听吗？ 是是是， 对不对啊？你这么好的青草，这一弹都吃不出味儿来了。 对对对对对，可不是吧？你这，哎呀，要不然再弹，我准备我顶他两击就去。 真的，他再弹我也顶。 太烦人了， 踹他 啊！我， 哎呀，我说放牛娃呀，我知道了，他们为什么听不懂《青脚之操》这个曲子呢？ 因为这个曲子的名字有问题。 哎，这名字有什么问题呀？它是这个曲子呀，太高雅了。知道吧？ 哦， 这样我呢，这个我自己呢，对这个曲子都不是特别的理解，知道吧？ 哦，那 所以呢，我得这样，我这样吧，我再弹一个比较通俗的曲子。 您弹 通俗一点，通俗一点啊。 哦， 听着啊，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这什么曲子？我怎么真像水妞？ 水妞、 还真是。 先出鸡叫，后出头。哎哎哎！你看这牛有反应，哎，牛有反应，大点声。水妞，水妞，先出鸡叫，后出头。 你听着，这都是什么呀？这是啊，这贼粉， 我听着跟蚊子似的， 这不对，这是牛蝇啊！哎呀呀，满天都是，我不用看一听就知道，还不少呢。哎呀，我这种牛蝇专门喝我们血，老哥可小心了吧？ 哎呀，不行，那赶紧跑吧，省得牛蝇喝咱的血呀、啊！ 跑吧， 跑啊！ 同学们，牛蝇咬了怎么办呢？ 哞哞！ 哎，这牛干嘛都跑了呀？ 别跑啊！我的牛，老先生，都是你干的好事儿。你看，你看，你把我的牛都给惊了。哎，牛，别跑啊！ 哎，看来这些牛啊，实在是不懂音乐。早知道不给他们唱水牛水牛了，应该给他们唱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哎呀，各位看官，这牛是不懂音乐的，你弹好弹坏对牛来说呀，它没什么实际的意义。但是呢，牛是有害怕和安全的感觉的啊，你轻轻的打它几下，它会走得很快。但你要真的拿棍子嗨它，那也会引起它的发怒，给你拼命啊。你不让它吃东西，由于饥饿的刺激，它也会发怒。你要经常的给它吃好吃的啊，它会对你十分的友好。这公明仪啊，实在是太迂腐了。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捂起耳朵办坏事，闭眼都是好日子，作奸犯科没头脑是锒铛入狱。回忆池，各位看官，中国古代啊是盛产成语的，因为我们的前人呢特别善于总结归纳啊，把很多复杂的故事用几个字就讲出来了，目的呢就是便于传播，同时也警醒后人。那么越是特殊的历史时期，成语就越多。你比如说这个五周时期啊，五周呢就是武则天统治时期，当时这个武则天呢把唐朝改国号为周了啊，自己做了女皇帝了吗？那么这段历史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产生的成语呢也特别的多。你比如今天咱们要给您说的这个请君入瓮，说的是当时的武则天呢为了维护自己个儿的统治，便采取了高压恐怖政策，并且呢奖励告密，例如说这告密者所揭发的事实属实了，那么武则天就给他升官晋级，如果要是诬告的话也不会受到处分。有一些投机小人呢就钻了这个空子了，大肆的编造假黑材料，而且来说呢告密的人可越来越多。正因为武则天采取了这种政策，所以说他手下的一些个酷吏就想尽的办法啊，诬告政敌和平民百姓，并且不断的改进刑具来威逼犯人认罪。当时呢在刑官中已经成了一种时尚了，在这些酷吏当中啊要数大臣周兴和来俊臣。然而说武则天对这些酷吏也不过是加以利用，当他们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便也是在劫难逃。那么话说这一天，则天女皇高坐朝堂，宫女侍人站于两边，这时太监高叫： 宣美君臣觐见。 是。 来大臣，则天女皇宣你，你要小心了。 臣来君臣叩见陛下，不知招臣前来是有何要事啊？ 你和周兴的关系不错吧？ 同在一处伺候皇上算来已有3年的交情了。 此宫的品行如何呀？ 那可是一位大大的忠臣呐。 得， 哎， 你等尽是蒙骗寡人。 皇上有旨，把他嘟嘟了。 哎，他没说这句啊，没说。 嘟嘟了， 别假传真。 我是皇上，还是你是皇上呀？ 那您是皇上啊？ 啊，收着点儿啊，别过了。 哎。 这周兴啊已经和西夏人勾结，出卖我大周天下。这近期啊他已经和西夏人联合起兵造反，这寡人手里已经有了真凭实据。你呢虽然还没有跟他联手，可你是一个糊涂人，糊涂的令人吃惊。 这臣果然糊涂，罪该万死。 来，爱卿。 来吧。 来，爱卿。 叫我呢，不是叫你过去。 这什么话你都 答应？我姓来，叫来俊臣呢。 对，来，爱卿。 哎， 嗯， 我怎么听怎么都是叫我。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是皇上。 来，爱卿。 您往下说吧。 寡人不见怪你罪责，但是啊，你要给我把周兴一案给问清楚了，然后原原本本向寡人报来。 这 怎么有什么难处吗？ 臣和周兴一同办理刑部啊，已经有三年了，此案臣应当回避的才是啊。 No 周兴一案我就要你来俊臣专审，别人呢我怕他想不出叫周兴招认的奇招来。 臣遵旨。 来俊臣来到刑部衙内大厅，在大厅之内走来走去，正在思索怎么审理。 啊，大人，您换小人呐。 好好好，坐下说话。 哎，谢大人，谢大人。 这个周大人最近是不是研究什么新式的刑具了？ 那个就是设一大烤炉，周围点上煤火，然后呢把犯人囚于其中，就像是烤白薯那样，只要烤上片刻，那犯人呢受不了，不怕他不招供。 哎呀，这周大人真是奇思妙想啊。 大人见此刑具十分奇妙，周大人正想和来大人禀报呢，想叫皇上也知道此刑具的微妙啊。 向我禀报，好啊，就换这周大人来见我。 哎，好嘞。 哎，你等一下 啊， 这个你去把那个火瓮啊上面加上煤炭，把那个火瓮点得旺旺的。哎，等我一呼唤你就给抬上来，我要和这周大人啊一观成效。快去把这周大人给我叫来。 嘿，好嘞。 哦，大人请。 哎呀，哈哈，来大人，我是向大人来禀报一下近来刑具研究的进展情况。 刚才我听这个刑官也讲了， 是， 说大人又发明了一套什么这个火柴，火车， 火药。 火，不是什么火什么来着？ 火热的。你的大火热的红唇呐、哎呀妈呀！ 别说唱的还真不错、啊。 没有，大 火啥来着？ 这最近研究了叫火瓮。 哎，问问你啊，这东西对这个犯人的威胁大吗？ 大人，这话问的，那怎么能是大吗？把妈字去了就是棒。哎， 没有大这个字儿，这也、 哦、就特别大。您想啊， 啊， 大人。你想想您平时吃过烤小乳猪吗？ 吃过。 好吃不好吃？ 好吃。 那猪难受吗？ 那我哪知道，我又不是猪。 哦，那个猪啊，你想想吧，它就在火上烤啊，它热呀，它浑身发热呀，哎呀，它这一热呀，它就、哎、它难受啊。 我觉得你比它还难受呢，现在这样、 就是你想啊，把这人搁在炭火上面烤、哎呀，跟烤肉烤白薯似的，那人能受得了吗？ 受不了， 不出片刻他就不请自招啊，咱们何苦去逼他呢？对不对？ 妙，太妙了。 哦， 哎，这东西啊能叫他自动开口。 哎，那是啊，这东西还要请大人您向陛下暴走一下。 那皇上得给周大人请功啊。 啊， 哈哈哈哈哈！好啊，那就先请周大人请君入瓮吧。 哦，什么？ 嗯， 干嘛去？ 烤乳猪，你先试试。 烤谁啊？ 你啊？ 为什么？不是，大人，您别开玩笑，这是给犯人使的。 对，周兴， 哎， 你知罪吗？ 哎，大人，这怎么回事啊？我何罪之有啊？ 天皇有旨，你勾结西夏图谋造反，你还敢狡辩？来，刑兵们把火瓮抬上来。 在。 哎呦 往前走啊。 哎呦 抬火瓮啊。 哎呦 烫上来呀。 哎呦 扛住猪啊。 哎呦 来了， 红的是炭啊。 哎呦绿的没有啊。 哎呀，这别说了，来搁这儿。 怎么，你是重施招来呀，还是请君入瓮啊？ 大人，我招了，我不愿意请君入瓮啊。这大人您可太狠了，这是我发明的刑具啊，您这不是。这怎么第一次就给我使上了呢？ 不懂了吧？ 啊， 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呐！ 哎，我呀， 列位看官，这叫什么呀？玩火自焚，自吞苦果呀！这个恶人用的恶计，最后应在了自己的身上。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自然会报，这是人间的必然规律。无论是谁，概所难免。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遇到失望和沮丧，请你心中轻轻想。